Hello， 各位好，是佳慧，这里是慧声慧月，慧之幸福。这是来自徐景淳的一首闽南语歌曲《天顶的月娘》，出自他1996年同名专辑当中。徐景淳的演唱实力呢，可见一斑。他一尘不染的空灵嗓音，有一种很自然的悠然的美存在其中，所以这首歌曲呢，也往往能够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带来一种温度吧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曲是于子将所演唱的《木偶人生》，这是他为电视剧《人偶师》所演唱的插曲。 我面无表情，悲伤或快乐，进入了角色，被虚线麻木的拉扯，笑容的苦涩，内心的虚设，你轻而易举操纵我的喜怒哀乐。我只是一个小角色，有没有我没人记得，除了尽力和你配合，我还能够做什么？我像木偶一样活着，被你伤心，被你焦躁忐忑。我不喜欢多点颜色，可是我别无选择。我用力把线穿了，为了舒服忍不住的游着，还能够做什么？我像木偶一样活着，被你伤心，被你焦躁忐忑。我不喜欢多点颜色，可是我别无选择。我用力把线穿了，为了舒服忍不住的游着，等待你爱的那个，可是我变成了过客。让活着，陪你伤心，陪你找到忐忑。我不喜欢多点颜色，可是我别无选择。我用力把线穿了，为了舒服忍不住自由着，等着你爱的那个，可是我变成了过客。 人生来自于子将。我想在生活当中，每个人都特别渴望能够活出自我的风采，对吧？做自己，并不希望说你的一言一行都是被其他人所控制着，所牵绊着。那其实要学会说做自己的话，首先是需要自己有足够的能量，有足够的力量。陈慧娴1993年《你身边永是我》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《碎花》。 留在梦里

还有多少孩子和人们饱受着贫穷疾病的困扰。从古至今，人类遭遇了无数的瘟疫，黑死病几乎毁灭欧洲。4月7号世界卫生日，我们与你一起关注健康。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从丫丫学语到朗朗读书，从青春呐喊到静静思考，绘声绘乐，绘制幸福。 太阳，寻找那已失踪的月亮。轻轻的我的宝贝，我要越过海洋，寻找那已失踪的彩虹，抓住瞬间失踪的流星。我要飞到无尽的夜空，摘颗星星做你的玩具。我要亲手触摸那月亮，还在上面写你的名字。啦啦呼啦啦啦啦呼啦啦，还在上面写你的名字。啦啦呼啦啦啦呼啦啦，最后还要平安回来，回来告诉你那一切，亲亲我的宝贝。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绘声绘乐，绘制幸福。周华健1990年《不愿一个人》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《亲亲我的宝贝》，是他在做了爸爸之后特意为孩子写的一首歌曲啊。很多的音乐人在做了父母之后，往往都会用自己所擅长的这种音乐的方式写一首亲子歌曲啊，或者呢是表达自己为人父母之后的这份喜悦，或者呢是表达对啊这个孩童世界的那样一份惊喜，还有呢是和这个孩子一块来演唱亲子歌曲啊。总之呢都是其乐融融，非常的温馨。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陈粒的一首歌曲，这是他为网络剧《问题餐厅》所演唱的片尾曲《好在》。 谁是藏的甜，是灰的梦，是我的心，是苦的。 的雨是蓝的天，是亮的人深心的吻。我是午夜的星人，被寂寞抓住拷问。你是无垠的星辰，照亮整夜的风声。 起来啊，这首民谣就像是李健的歌曲一样啊，给人一种很唯美的享受，对吧？就是说，说到民谣啊，它其实也会呈现出不同的色彩，它可以是很朴素的，也可以是很精致的，可以是又单纯又华丽的，两者之间并不会那种很矛盾。所以呢，由陈丽来演绎这样的一首《问题餐厅》当中的片尾曲，应该说是一种很和谐的一个组合吧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欧德阳2003年北半球有欧德阳 Ocean 专辑当中那首歌曲《孤单北半球》。 用我的晚安陪你吃早餐，记得把想念存进铺满。我望着满天星在闪，听牛郎对织女说要勇敢。别怕，我们在地球的两端，看我的问候骑着魔毯飞，用光速飞到你面前，让你能看到十字星有北极星作伴。少了我的手背当枕头，你习不习惯？你的望远镜望不到我北半球的孤单，太平洋的潮水跟着地球来回旋转。我会耐心的等，随时欢迎你靠岸。少了我的怀抱当暖炉，你习不习惯？一给你照片看不到我北半球的孤单，世界再大两颗真心就能互相取暖。想念不会偷懒，我的梦统统给你保管。

刚刚进入上市期的蔬菜质量要好于尾期蔬菜的质量，价格自然会高一些。从总体看，今年冬春季的蔬菜转换衔接比较顺畅，菜价没有出现明显的波动。个别蔬菜的衔接可能会出现短时间的断茬，但对蔬菜供应大局来说影响较小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从丫丫学语到朗朗读书，从青春呐喊到静静思考，绘声绘乐，绘制幸福。 吴克群2005年大玩家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大舌头，尽管说话不利索，尽管呢有的时候有一些障碍啊，比方说这个不是太勇敢啊，或者说不擅长表达啊，但是在爱情面前呢，大舌头也能够来表达对爱的那份执着，表达对爱的那份信心。黄小琥2011年如果能重来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顺其自然，这或许是在生活当中一种很好的一种心态吧。今天节目就是这样，我是佳慧，接下来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。 一份爱会出现裂痕，两个人都要负责任，有些成长来自承认，我终于挣脱怨与恨。年轻总习惯去争论，要别人找我的剧本，满身伤痕才知道被爱是互不信任。不在乎的眼神，内心悄悄破损，在午夜的时分被一个梦给拆穿，没忘记那孤单，偶尔傻傻孤单，偶尔 想把你的手贴近我的胸口，你残留的温柔已让我别无所求。哦，告诉我，我该怎样去做，还能挽回些什么，让你的心不再漂泊。 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，揉一揉太阳穴，暂时放下手头的